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只会在大槐树下捡吊死鬼喂鸡。二十几岁了，还夜夜尿炕。金二科子却给他娶了个膘肥腿壮、膀阔腰圆、五大三粗的媳妇儿，名叫夯姐儿。夯姐儿伸出一条胳膊，金元宝就像武大郎攀杠子，在夯姐儿那檩条子似的胳膊上打千斤坠儿。财迷脑壳，只想买地。金二科子的宅院，八间泥棚茅舍，五间正房，西屋不搭炕，四座大盾直顶到房坨上，屋门挂着铁锁，东屋一道隔扇，里外两间。里间住的是金元宝和夯姐儿小两口，外间住的是金二科子和他的老伴儿，还有女儿金定儿。三间东厢房，一间车棚，一间牲口棚，一间是艾景贵的住处。入冬烧炕，金二科子心疼柴禾，老伴儿和金弟儿搬进里间，金元宝搬到外间，还把艾景贵叫进来，跟他们爷儿俩睡在一条炕上。这个老守财奴舍不得在住房上花钱，却怕贼人下院子，四围砌起又高又陡的砖墙，墙上还排满尖尖的枣核钉子，天一黑就插门，铁棍门栓，硬木门杠，十八条牤牛上阵也撞不进来。金二科子不但财狠，而且食黑，全家老小一个长工，同吃大锅饭，哪里是三个月不知肉味，半年180天也见不到一点荤腥，吃一顿金果银的卷子便算开斋了。金二科子最爱吃的是黏糊糊的高粱米豆粥，刚出屉的窝头，大蒜蘸酱。二母圆呢，却舍不得吃一条顺顺溜溜的顶花带刺的黄瓜。菠菜开花，韭菜老，豆角硌牙，茄子铁了皮，才能在饭桌上见面。别人都咽得下去，吃得香甜，金弟儿却高人一等，一个月要犯一回馋病。这个丫头美人坯子，落生那天正是三月三，窗外的桃花开得像一片红云粉雾，一只蝴蝶飞进窗口，扑到他娘怀里，他娘一惊一乍，他便咕咕坠地了。小时候黑漆漆的头发，梳着两个抓阄，一张粉个囊囊的脸蛋，眉眼乱动，很像王母娘娘案前手捧蟠桃的玉女。一年年大起来，身子轻，骨头软，一条杨柳细腰，走起路来像野台子戏的小旦。半片菱花镜，一天照八遍，越瞧自己是越好看。老爹爱财如命，一毛不拔，他只得趁老虎打盹儿，偷俩鸡蛋，摘三个甜瓜，隔着门缝跟串村的货郎换一朵绒花，半包脂粉，几缕彩线，每天清汤寡水，嘴馋口酸，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鸡叫三遍起五更，金二科子背起粪筐，村里村外拾粪。金弟儿将推碾子推磨收起的一升半碗豆子撒在老爹拾粪归来的路上，金二科子身背杠尖杠尖的粪筐回家转，忽然看见沿途满天星的豆粒儿，连忙放下粪筐，脱下小罐，一粒一粒地捡起来。等他满载而归，已经日上三竿，金弟儿早已吃完了烙饼炒鸡蛋，揉着胸口打嗝呢。老爹一问，做贼心虚，粉脸蜡黄，便哼哼哎呦地装起病来。 高墙窄院，像一眼井，门户又紧，金地儿低头一块地，抬头一块天，憋闷的就像一只山雀关在笼子里。只有等到农忙时节，全家下地，只留金元宝一个人看家，金地儿才能出头露面，穿街过巷，到村外河边。一路上，他的眼角东一瞟，西一瞟，只见过往行人中的年轻后生，一双双馋眼追着他，滴溜溜乱转。他肉皮子上，像有一溜溜蚂蚁窜来窜去，心里却十分得意。春风吹得杨花柳絮纷飞，他正在地笼里建苗，腰酸腿疼站起身来，抬起一只胳膊擦脸上的汗水。这时一匹马从大路上飞奔过去，马上的人相中了他那水灵灵的桃花人面。过了两天没人上门，黄道吉日交换了大红婚帖。那个马上的人是河西一个大地主的花花公子，最喜欢棉花素柳，得过一回脏病，瘸了一条腿。金地儿嫌他五官不正，四肢不全，不愿意嫁给这个恶少。金二柯子贪的是他家良田吉顷，女儿嫁过去，当丈人的吃不着肉，也能喝口肥汤啊。胳膊扭不过大腿，一口怨气窝在金地儿的心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窝子都黑了。一连七天昏昏迷迷，昏昏迷迷中出现了一个如意郎君的影子，那是腰缠万贯的艾景贵骑着高头大马在他眼前跑来跑去，一副玉堂春好比花中蕊，王公子好比那飞来飞去的采花风的景色。豆蔻花开二月收，金地儿的春心开了窍，一年360天只跟艾景贵这个外姓男人天天见面，做梦百花堂哪一回艾景贵都是新郎官。清醒过来，想到艾景贵父母双亡，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便又嫌贫爱富了。艾景贵是个高大魁梧一团正气的小伙子，穿戴金盔锦袍银甲，真像野台子戏里的赵云。他心快手快脚快，嘴上却不多说少道，眉眼更守本分。金二柯子只重财帛，不要脸面，门风粗野，老少都十分俗气。入了福，夯姐在家里就光着膀子，两只大奶子好像一双大葫芦。金地儿虽是个黄花闺女，也只穿一条红肚兜，大槐树下吃饭，夯姐和金地儿坐在艾锦贵的对面，艾锦贵埋头紧吃，不抬眼睛，目中无人。端午、中秋、春节，莲坊村走高跷会，艾锦贵扮演小二哥。小二哥是最吃功夫的角色，踩的跷比别人高一尺，不但要连跳18条板凳，而且要爬上3张高桌，一个飞脚跳下来，身穿的行头像打电的武松，探庄的石秀，卖线的燕青。艾景贵更有几手高招，还会白鹤亮翅，鹞子翻身，燕子三点水，鲤鱼跳龙门，走村串街，一路彩声。有一个身穿打着补丁的紫花布衣裤，梳着一条扎着红头绳的乌悠悠大辫子，喜眉笑眼儿却又天真无邪的少女，从头到尾追着艾景贵的影子。每看见艾景贵大显身手，他便吓得惊叫一声，又慌忙捂住嘴。他便是 榆林村柳香居的一线红。艾金贵的眼里却看不见这个比他小七岁的小丫头，他看见的是金家高墙里登上梯子观看的金弟儿。金弟儿露出半腰，胸脯一起一伏，接二连三地飘过一个又一个粉眼儿。金弟儿换过婚帖的那个端午节，艾景贵走了一天的高桥会，天大黑才回来，又喝了三杯烧酒，人困马乏了。已经是仲夏时节，他那间小屋像个闷葫芦罐子，便摘下门板到大槐树下睡觉。大槐树像一把遮天盖地的大伞，繁茂的枝杈遮住满天星，牵牛花藤萝从大槐树的枝杈上垂挂下来，摇曳在夜风的月影中。艾景贵四仰八叉放倒大睡，正房也热得像蒸笼，几口人僵在一口锅里喘不过气儿来。金二柯子强壮得像头牛，登梯子上高睡在屋顶上，金弟儿和夯姐睡在天井的葡萄架下，只有金二柯子的老伴儿和金元宝娘儿俩满身费力子也不敢出屋。下过两场雨，天井的风墙瘫倒一角，眼看麦收大忙，没工夫修补这个缺口。半夜三更，夯姐儿呼噜连天，睡得像死了过去。金弟儿蹑手蹑脚离开葡萄架下，像一只花猫纵身一跳，从风墙的缺口跳了出去。他悄悄来到大槐树下，就在艾景贵的身边轻轻地躺下来。艾景贵一点也没有知觉，直到金弟儿忍耐不住动手动脚，又在艾景贵的肩膀头子上咬了一口，艾景贵才从沉睡中惊醒，挺身坐起来。啊，你艾景贵心惊肉跳，慌了神儿。 哎，低点声。 金弟儿一只胳膊勾住了他的脖子，一只手堵住了他的嘴。 我不愿意嫁给那条瘸狗，你带我走。 这艾景贵推开他，摇了摇头，咱们俩门不当户不对。 你是薛仁贵，我是那柳迎春。 葡萄架上掉下一只绿帐虫，落在夯姐的身上。夯姐咕噜爬起来，揉着眼睛叫金弟儿。金弟儿不见了，他从风墙缺口探出半个身子，只见月色朦胧，大槐树下人影晃动，轻声细语。他扯起耳朵偷听，瞪圆了眼睛偷看，看见金弟儿藤缠树，心里搬倒了一缸醋。原来呀，金二柯子早有圣旨，叫他粘住艾景贵，养个大胖小子，然后抓住艾景贵这个短儿，扣下几年积攒的工钱，赶出门去，人财两得。可是他不会甜言蜜语，也不会插圈拴套，只会饿虎扑食。艾景贵一不贪财，二不好色，顶天立地，铁石心肠，不上他的当，白白丢了脸。谁想啊，金弟儿却要抢他的生意。 有贼！ 夯姐大叫一声，这一声大叫救了艾景贵的家。金弟儿急忙撒了手，闪进一片花丛中骂道： 哼，瞎眼的狗，乱叫乱嚷的，是我起夜呢。 睡在屋顶上的金二柯子一双猫头鹰的夜眼，前前后后的一动一静都看在眼里，却一声不吭。天麻麻亮下房，他没有悲筐时分，一直走到大槐树下。艾景贵也已经醒来，正要进牲口棚牵出骡马到井台饮水。金二柯子叉开双腿 张开双臂堵住门口，铁青着脸说了声：“跟我到上房算账，今儿早上就断了你的饭了。”艾景贵一时找不到正碗饭吃的地方，先给干爹当帮手。一天夜里，睡在船舱里的艾景贵被一阵人喊狗叫吵醒，只见连放村口灯笼火把中人影幢幢，哭哭啼啼，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又回村了。天亮之后才知道，金弟儿带着一个小包袱偷跑出来，又被他爹和嫂子给追了回去。有人说他要跟一个野汉子私奔，有人说他跟金二科子吵嘴想跳河寻死，也有人说他是中了邪闹黄鼠狼。金二科子找了一个道士捉妖，一团迷雾遮住了家丑。过了几天，八抬大轿三班鼓乐把金弟儿打走了。艾景贵撑着大篙把花轿送过河去，他听见金弟儿在花轿里嘤嘤哭泣，令人心酸。可是过门九天回娘家，金弟儿跟那位瘸腿的花花公子坐一辆轿车又从渡口过河，艾景贵却看见金弟儿浓妆艳抹，满面春色，当着满船的人跟丈夫打情骂俏，句句都是枕席之间的玩笑话，一点儿也不害臊。艾景贵耳不忍闻，目不忍睹，背过脸去。这个故事50年代我曾写在我的长篇小说里，这部长篇小说已经刊登出版预告，简装10万册，精装5000册。不料红的发紫，忽然走了背字儿，一只木匣像一口棺材装殓这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从印刷厂被退回来。秋风秋雨愁杀人，我亲手挖坑将它埋葬在自家庭院的老枣树下，等到时来运转想把它刨出来重见天日，早已经化为泥土，尸骨无存了。船上一别20年，艾景贵再没有跟金静见过面，想不到66年却给他收了尸。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荆门帘子》。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通州，北运河的起源之地，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一京二卫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玉河，银玉河，金银玉河运金银。 请听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船上一别二十年，艾金贵再也没有跟金弟见过面，想不到66年却给他收了尸。这20年里，艾景贵跟一线红成了亲，一胎生下2个儿子。他离开金家之后，金二科子又雇了个姓田的长工，这个人钻进了金二科子的圈套，但是夯姐儿开了花却没有结果。金二科子和他的老伴儿死了，金元宝只比他的爹娘多活了3年零1个月。夯姐儿不想连累那个姓田的长工一辈子，他当媒人把娘家妹子给相好的，自己改嫁到外村，一去不回头。夯姐儿的妹子生下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田橘子，儿子叫田波波。金弟儿那个瘸腿的丈夫当过还乡团的团副，解放以后被抓起来，判处20年徒刑。金弟儿只身一人进了城，给县文联的干部柴和家当保姆。那个瘸腿花花公子劳改了8年，肝硬化死了。柴和希望自己的保姆改变身份，就劝他改嫁。恰巧柴和的好朋友房管局的魏同志有个小舅子，矿工打架赌博而屡教不改，被开除公职以后在姐夫家里吃闲饭。此人自称爱好文艺，常常到柴和家串门，一来二去就把金弟儿哄到手里，拿着金弟儿的存款花钱如流水。金弟儿怀了孕，老魏的小舅子又叫他反咬柴和一口，柴和是有口难辩，害怕丢了党籍，只得拿出自己的积蓄给金弟儿做陪嫁。金弟儿和老魏的小舅子领下结婚证，租了一间民房，生了个女儿叫焕焕。 刚出满月，金弟儿就到街道上当临时工，老魏的小舅子在家里做饭哄孩子。一晃七年，那就到了66年的八月下旬。这一天傍晚，当时的莲芳村妇女主任古玉桃在村外长堤上寻找他那个到河边玩耍的儿子夏赏。眼下城里反了天，乡下也人心惶惶。他站在长堤的土牛上，一手扶着堤边的一棵小树，一手搭着前额遮住夕阳的霞光，远瞧瞧近看看。忽然从青纱帐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夏赏一只胳膊挎着一串打鸟的夹子，一只手牵着一个手抹眼睛哀哀啼哭的小女孩走来。 赏，那是谁家的孩子啊？ 古玉桃走下长堤迎上前去。小女孩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哆嗦的像一只被老鹰啄伤的小鸟。她到咱村找她舅舅。夏赏扯起自己的袖子给那个小女孩擦眼泪。古玉桃追问道， 小姑娘，你的舅舅是谁呀？ 夏赏又抢着答道，我问过她8遍了，她张了张嘴又咽了回去。古玉桃把小女孩扶起来，拍打着她身上的沙土，轻声柔气地说， 啊，好孩子，告诉姑姑吧，姑姑把你送到你舅舅家去。 小女孩含着眼泪点了点头，一只小脏手探进怀里掏出一封信来，捏住信封小声地说， 姑姑，您看信皮上的名字。 古玉桃正要看信，满头火气的支部书记艾景贵从村里走出来喊道，玉桃，我找了你几条街，你怎么头一个心慌意乱呢？啊，妇女们都不敢下地了。 这个小女孩到莲芳村找她舅舅，你过来问问。 古玉桃拿小女孩当护身符， 喏，她是支部书记，你把这个介绍信交给她。 艾景贵走上前来，小女孩双手递过去，她接到手里，信皮上写的正是她的名字，急忙扯开封口掏出信，刚看上两行脸就惨白了。欢欢，我就是你的舅舅艾景贵。艾景贵把小女孩抱在怀里，嘴唇发颤， 你妈呢？欢欢哇的一声哭了。 我妈在那边的教堂。 古玉桃惊疑地问道， 大哥，你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哪来的外甥女儿啊？ 你把她抱回我家去。艾景贵悲愤地叫道，谁也不许逼问她一句话。古玉桃转身背起焕焕回村，艾景贵向大桥奔跑而去。太阳落山，路断人稀了，他先在河这边的柳棵子地里找了又找，不见金弟的影子，又到桥那边，桥那边是一片野麻芦苇河流丛生的河滩，他钻进去一边寻找一边低低的呼唤，金弟儿，金弟儿。没有金弟儿的回声，只有嗖嗖的小凉风。他在一棵河柳下坐下来，划着火柴点起一锅烟，谁想火光一亮，却照见相邻的一棵河柳树上挂着一个上吊的女人。艾景贵胆大如斗，也吓了一跳，头发根子发炸，肉皮子发紧。 他沉住了气，稳住了神儿，伸手把那个女尸摘下来。女尸轻如一团棉絮，他把它放在草地上，他连划了几根火柴，借着火光仔细一看，正是金弟儿寻了短见。 这时，月亮升起来，洒下清幽幽的月光。艾景贵掐指一算，金钉此时不过40岁，可是已形容枯槁，像个老妇人了。艾景贵没有感到心酸，更没有感到心痛，只觉得一阵阵冰凉。他走出河滩，过桥，到一块稻田里，找守夜放水的人借一把铁锹，又返回原地。他挖了个深坑，又缠起芦苇铺在坑里，把金钉的尸体平放下去，盖上一层芦苇，然后才填土掩埋。埋完了，他四肢无力，连抽了3股烟，才两腿发软的回家去了。一进家门，急忙从碗架子上找出半瓶烧酒，咕噔咕噔一仰脖子喝了下去，抹了抹嘴，失神的直瞪瞪的坐在锅台上。一线红给焕焕做了一碗鸡蛋热汤面，焕焕已经饿了一天了，一大碗面吃的是一口汤也没有剩下。一线红又给他洗了手，洗了脸，洗了脚，放在炕上睡了。 哎，那焕焕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 一线红朝屋里努了努嘴，低声问道。艾景贵呼出一口浓烈的酒气，声音暗哑地说：“金钉儿的女儿。” 哎呀， 一线红变了脸色， 咱们可不能沾她。 艾景贵惨笑了一下说：“她在桥那边上了吊，我刚把她埋了。” 妈妈！ 炕上装睡的焕焕大哭起来。不许哭！艾景贵跨进屋里喝道：“从今以后，你就管舅妈叫亲娘，名字也该叫韩莲。”一线红坐在炕沿上问道：“ 焕焕，你还有爸爸吗？” 韩莲又不寒而栗了：“ 就是他。他带着几个拿鞭子的人把我妈打个半死。 这个负心的贼。还有别的亲戚吗？”“ 还有姑姑和姑父，他们嫌我是半个狗崽子，不肯收留我。亲娘，您别把我赶走。” 韩莲突然死死地抓住一线红的胳膊。一线红有一副观音大士的心肠，他把汉莲紧搂在怀里，哭着说：“ 儿啊，娘给你生了2个哥哥，就是少个女儿，你来得正好。” 艾景贵又叮咛道：“汉莲，有人问起你的来历，你就说， 我是您的干妹子的女儿。” 汉莲眼圈红了红：“ 亲娘死了。我爸爸又给我娶了一个后娘，后娘打我，拧我，不给我饭吃。我爸爸气成了骨咒，临死之前打发我来找舅舅。” 一线红目瞪口呆，惊叹地说：“ 啊，小丫头片子，你可真会编故事啊。”“ 嗯，不是我编的，这是我们同院有一家人的真事儿。” 汉莲咕噜着圆溜溜的黑眼睛：“ 算在我身上也没有人知道。” 掌管历代正合尺寸。艾景贵摸着下巴：“当年我到大兴县拜师学种西瓜，有个在婆家受气的师妹也是上吊死的。”一线红扯了几尺花布给汉莲缝了一件汗衫，又交给他一只杯筐，一把酒镰，放他出门到河边剜株菜。剜株菜的 还有三个伙伴，一个是夏赏，另外两个是田橘子和田波波。本章开头已经表过，田橘子和田波波是夯姐的妹子的孩子。田橘子嘴尖舌巧，田波波顽皮成性，姐弟两人合伙欺生，抢汉莲的杯筐，夺走他的猪菜。汉莲被带红胳膊箍的人吓破了胆，打不敢还手，骂不敢还口。这时候夏赏便挺身而出，打哭了田橘子，打跑了田波波。 小两口手拉手，拉着拉着又跨胳膊肘。 姐弟二人一边逃走一边回过头来拍花巴掌。夏赏和汉莲坐在河柳浓荫下，满嘴嚼着田芦根草解渴。夏赏溜溜四外，小声问道：哎，汉莲，有一天黑夜，我妈跟我爸爸在枕头边上叽叽喳喳，说你是哪个地主婆的孩子，真的吗？ 胡说八道。 汉莲面不更色。 当年我舅舅到大兴县拜师学种西瓜，我妈是舅舅的师妹。 这个丫头有知就能添印儿，夏赏深信不疑了。夏赏听汉莲的故事入了迷，情愿拿一筐猪菜换汉莲的一个故事。汉莲见景生情，编故事像顺口溜，夏赏天天给他打短工。 汉莲，你怎么一眨巴眼睛就能说一个故事呢？ 夏赏憨头憨脑地问道。 井里有泉眼，三天三夜也逃不干，难道你肚子里也有泉眼吗？ 我有师父。 汉莲摆出一副名师之徒的神气。 我跟你说的故事都是从他老人家那里趸来的。 哎，那你的师父是谁呀？ 他老人家本来就是个说相声的，跟我们家住同院，他闲来没事的时候就说给我一个人听。 那他的故事比你的故事还好听吗？ 我问你，你听我一个故事，多完一筐的猪菜也不累吧？ 多完两筐猪菜我都有力气。 我那师父到织布的厂子说一个小笑话，一天能织出十天的布匹。 他能教地里多打粮食吗？ 那我不知道，反正他到果园子里说笑话，海棠果眼看着长，笑话说完了，一颗颗海棠果都长得像个小西瓜似的。 他能叫小羊长得像大牛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只打牛的蛐蛐听了他的笑话，噌的一下子从罐子里蹦出来，两只狮子扎瞎了一只大黑猫的双眼，还一口咬断了大黑猫的大腿呢。 汉莲得罪了田橘子和田波波，这姐弟二人到古玉桃面前告他的状。古玉桃一听汉莲天天只坐在树荫下洞口，却叫夏赏头顶着火盆子动手，十分恼怒，骂他是小瞎话篓子，不许夏赏跟他打扮。走背字的我逃到莲芳村避难，有时躲在艾景贵家，有时躲在古玉桃家。听了汉莲那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断定这个丫头是女作家的坯子，只要念完了高中，下笔能文，有朝一日必能一鸣惊人。 我不信你的风言风语。 在古玉桃的眼里，我虽有满腹才学，人情世态却一窍不通。 你当上作家，难道拜过那个黄毛丫头当师父？ 那就是你了。我大笑道，哈哈，当年你跟我东家的长西家的短，后来我都写进小说里了。古玉桃半信半疑，也就开了禁。夏赏跟汉莲又形影不离了。可是汉莲只上完小学便懒得念书，一心要下地挣分。小学五年他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个月倒有三个星期逃学旷课。 三寸不烂之舌，两行凌厉之齿，眼珠子一转就有一片花言巧语。老师面前扯个谎，回家再编个故事，两头都蒙在鼓里。那个年月，考场上随便交头接耳打小抄，及格不及格都升班。逃学的颔联跟好学的下赏买一个价，年年步步登高，都领到一张分文不值的文凭。 听众朋友，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齐克健，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孟孟、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Bye.